夕阳的风轻拂着悬崖边绚烂之花，将你的手指轻抚过我的双眼和头发，亲爱的，亲爱的 ，Sorry。我知道终会离开你，去向漆黑的深海，请让我把泪水与不舍再次悄悄掩埋，亲爱的，亲爱的 ，Sorry。 亲爱的 ，Sorry， 爱就在那里，梦就在那里。

But I'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open your eyes. 'Cause I'll go crazy without you, baby. I won't last another night. Whoa. 掉落，酒喝干再走，不留给以后，别动嘴巴里的镜头。哦，你该自由，哦，你该快乐，哦，你该走出荒漠，哦，你该等我。别再给我你的沉默，既然爱就放开手，今后留我陪你走。问你只是别再多，只要你把心交给我，既然爱就别放手，因为我在你的左右。 诚恳，偏偏第二个我刚刚穿好保护色，第三个我在干什么，静静看着两个我在拔河，第四个我热血沸腾彻夜唱着歌，第五个我却赖在床上一直瘫痪睡着，七个我到哪里呢？难道背叛我了？一边笑得疯了，一边哭得累了，太弱

在等你留下完这场雨，挡住原地镜子上的别离，心态如戏，梦流转四季，只剩回忆，手中淹没像日记，如果可以花林，望